是寂寞，你愿不愿意为我拾起一片叶子，愿不愿意再为我分担一点心事。秋天是一个人的，你愿不愿意为我披上一缕四季，

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感谢有你，一路有你，风雨星星，多么不容易。你我间。 会忘记，明天我会继续，梦想必定不要放弃。 只要心相信， 爱就永远不止。 就在这一瞬间， 山谷百合正开放， 不用叹息， 感谢